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上一次讲到六十圣位之中最初三禅次的圣位，三禅次呢，第一就是收集财其助因，第二呢是增修夫其正性，第三是增进为其现业。上一次讲了随其助因，什么助因呢？是生死的助因，因为我们食五生呢会助长我们生死轮回六道，因此我们除非不想超出三界六道，如果我们想超出六道轮回呢，首先就要填除这个五生，然后进修这个禅定。第二种呢就增修夫其正性，所以经文说云何正性，阿能如是众生入心魔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食酒肉，以火正食，无淡生气。阿能是修行人，欲不断淫及以杀生，出家三戒者无有时次。第一句呢，云何正性，就是精起，所以精起呢就是应该说云何增修夫其正性，因为正性是指什么呢？因为三界的众生呢都是以这个淫欲而正其性命，因此夫其正性呢，即是说夫者剔也除也，即是除了这个杀盗淫妄，所以就叫夫其正性。第一要断除这个五身，不吃这个五身，根治呢就要断除这个杀盗淫妄酒，即是受持五戒啫。所以佛话如是众生入心魔地，如果想超出六道轮回而修这个正定的话，首先就要严持清净戒律，很严格地受持佛的戒律，要清净。怎样清净法呢？永断淫心，不食酒肉，永断淫心。永断淫心是什么呢？就是持这个不邪淫戒之外呢，还要持这个淫戒。因为我们知道在家法弟子呢是要守不邪淫戒，出家法弟子呢要守这个淫戒，而果进修这个守楞严谛定的人呢，一定要断这个淫心，同时呢是不食酒肉。不食肉即是不杀生，不饮酒呢就是保持我们头脑清醒。如果我们饮酒食肉呢，不但杀害众生的生命，同时是对害了自己，伤害自己。为什么？因为酒呢是有毒的。第一，酒可以损害我们的健康，其次酒可以炼性，所以呢法就要戒我们不饮酒。法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比丘，已经证了阿罗汉果了，他的能力呢，他神通呢可以降伏堕浪的。有一天呢他去乞食，因为士子家咧冇水啊，所以俾啲酒俾佢饮。呢、这个阿多比丘咧一口就饮尽咗佢， 可能喝得多，也可能喝得快。他回到奇形精舍，大醉特醉，放在地上又咬啊又吐啊，那个乌蝇就捞埋来了。佛呢看见这样的情形，就问大家，喂，你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谁个啊？大家都说我知道他是阿多比丘嘛，他能够降伏堕落的。佛说，你看看这个人，不醉酒的时候呢，龙他都可以降伏，现在醉了酒，乌蝇都欺负他，乌蝇他都没办法降伏乌蝇，由此可以知道这个酒是几咁害人了。佛跟着说，他说喝酒的人啊，五百世都堕落这个含糟地狱，第二五百世呢堕落佛屎地狱，第三个五百世堕落这个厕所里面的虫，第四个五百世堕落做乌蝇，第五个五百世呢堕落蜥蜴虫。你会问我是不是严重一点啊？那你就去问佛了，是不是严重一点啊？佛说的啊，同时佛又说，他是造酒的人一定堕落酒河地狱，买酒的人是堕落这个酒池地狱，喝酒的人是堕落这个用同共口的地狱。在大爱道经里面说，不得饮酒，不得上酒，不得治酒家，不得以酒客降话，跟醉酒佬讲话都不啱的。不得说因病而饮药酒，酒是毒药，酒是用痛，酒能杀发生为命，这是佛经里面讲的。你不信，你在地藏经里面掀开这个大爱道经来，你就看到了。在大智道论里面呢也有讲，他说酒呢是令到人家呢是失了这个自觉的性，令到人哋自心係亂，沉愧心已經被呢個酒劫奪咗啦，甚至咧令到人哋咧係增加呢個嗔恨心，甚至咧毀壞呢個宗族。所以啊，飲酒咧就係飲毒藥啦咁。喝酒的人呢，不应该嗔恨他又嗔恨，不应该笑他又笑，不应该讲他又讲，不应该喊他又喊，不应该闹他又闹，不应该打他又打，跟狂人一样的，无惭无愧的。因此戒经说呢，喝酒得无量罪。现在我们要收这个守令阎王帝定的人呢，当然更加不应该喝酒啦。不但要不可以喝酒，也不应该吃药。为什么呢？吃药呢是伤害这个慈悲心。所以古人有话，我欲众生药，明是体不是，是我们身体里面的药同一切畜生身体的药呢，名虽然是不同，但它法性是一样的，言同一种性，只是别认开法性是同样的，不过只是它的形状是不同的。他说如果我们吃药呢，苦恼从他受，肥甘为我衰，木臼嫌老胖，自浅看而何。你吃药的人呢，令到众生是受苦受难，自己呢就去喝酒吃药，以为是很快乐。你想想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众生的身上，你不用说阎罗王去碰你啦，你自己想想啱不啱啦。所以戒经说，食肉的人呢天大慈悲，一切众生不见而舍去，又讲食肉得无量罪。这部经有讲说，食肉的人种得心开，皆大罗刹，前面讲过啦，步中别寻三途苦海，不是佛弟子。所以又说呢，欲不填实必落圣道，前面讲过记得吗？因此呢，我们要修这个守令阎王帝定呢，要超出这个三界呢，一定要填淫之外呢，是戒酒，不但要戒酒，还要戒杀 这样呢然后可以超出三界。如果不是呢你想超出三界是没有可能的。东宫任若犹疑毒蛇而见烟贼，先持声闻四气八气执生不动，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禁戒成就，执依世根，永无相生相杀之业，偷劫不行，无相负累，依亦依世根，不还宿债。嗱，呢度咧系讲明啊呢一个持戒嘅好处啊。佢话我哋行修呢个禅定嘅人咧，首先要明白呢个淫欲咧，好似毒蛇咁样啊。亦好似呢個冤家盜賊咁樣，因此咧我哋咧就要持呢個不淫戒啦。咁啊點樣持法咧？咁首先係持呢個聲聞四氣八氣。聲聞持四氣八氣係乜嘢咧？咁聲聞啊係小乘戒，四氣就是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四種根本大戒。如果犯了這四種根本大戒呢，就要避棄於 法大海之外了，叫做四棄。八棄呢就是在這個四種根本大戒之外呢再加四種，是比丘尼戒。能夠持這個小乘戒呢，就令自己的生呢是不分不犯戒，再進一步咧行菩薩道，修菩薩戒。咁現在咧，前幾日嚇有幾個信徒咧係話要受戒五戒咁。咁我問佢受咩戒咧？咁佢話受不偷盜戒、不邪淫戒、不妄語戒都得啦咁。但是偏偏呢就不受不飲酒戒。你看看個手那麼毒、你可不可以戒這個酒呢？戒這個酒呢是很大功德的、現在、科學家已經證明這個酒呢是損害我們的健康，而飲酒呢很容易闖禍的。所以呢雖然你不受呢個戒，咁飲少啲啦，係咪？唔好話扎扎大大話我今晚要應酬啊，咁我要飲一杯咁。咁你可以飲杯汽水噶，可以飲杯茶都得啫嘛，係咪？咁所以咧，盡量為咗健康、為咗衞生、為咗保持頭腦清醒啊，唔會闖禍，唔會搞到唔應該笑又笑，唔應該喊又喊，唔應該嬲又嬲，唔應該打人又打人。哦，不應該鬧人鬧人，咁你就飲少啲酒啦。咁呢度咧就四氣就係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四種根本戒。啊，根本戒又要，如果犯咗呢個戒咧，就被棄於佛法大海之外。咁所以我哋受咗呢個五戒之後咧，進一步咧係受菩薩嘅戒。菩薩戒係乜嘢啊？係十重四十八輕戒，出家人。十重四十八輕戒，咁啊，在家咧亦有呢個菩薩戒，在家菩薩戒好似係四重二十八輕啊！你哋受過菩薩戒，話俾我聽有幾多啊？你哋持咗幾多戒？自己諗下哦。咁咧呢、這個戒咧就係、普通嚟講咧有道共戒，有定共戒，道共戒就是修道可以得到这种戒，定共戒是修禅而得到这个戒，修禅定的时候自自然然不会去犯戒了，叫做定共戒、道共戒。咁啊，如果进一步受持菩萨戒呢，就连个心都不起啊。这个时候呢，身心都不犯戒呢，就得到禁戒成就了。禁戒成就的人呢，就在这个世间上永远呢就不会有这个相杀的业、相生的业。相生相杀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犯戒呢就会欠债。你食药是不是欠了人家的命债？偷盗是不是欠了人家的钱债？ 任心咧欠咗人哋花債，哦，咪欠呢個債。妄語咧都係婦女啊，話要呢個都係欠咗人哋嘅債。你講乜嘢妄語咧，要受乜嘢嘅果報，都係要還呢個宿債哦，第世要還債嘅。咁如果你能夠受持戒清淨咧，就唔會話有相生相殺的事，就可以超出這個三界了。這個界呢是有大乘界有小乘界是不同的，哦，最初呢我記得開經的時候曾經講過大乘界和小乘界呢是有十三種不同，記得嗎？講過是不是講過了，但而家咧，我就唔想再講啦。咁只要你知道咧，我哋受戒咧，第一開始就要受呢個四根本戒，即係呢部經所講嘅四種清淨名悔。啊，你咁你會問我四種清淨名悔裏邊冇講飲酒喎，咁我都可以飲啲啊，咁係咪？酒係遮戒，啊呢，這個殺盜淫妄咧係聖戒。即係聖戒咧，唔法唔制戒，你犯咗都有罪嘅，法律都唔許可嘅，哦，法律都唔許可。咁啊，遮戒咧就係應該咧，係為咗你嘅健康設想，為咗你嘅頭腦清醒，為咗你唔犯罪，咁就要去遮，呢個係遮戒嚇。咁我哋持咗小乘戒，令我心咧不犯生不犯戒，再進一步咧持大乘戒，令嘅心不起咧。就叫做禁戒成就了，禁戒成就呢就不會說再在這個世間上欠人家的名債，欠人家的錢債，或者欠人家其他那些花債，種種的債務。那既然不欠債就可以一走就走咯，啊，就可以超出三界了。那是清淨人，啊，即是說不殺不盜不淫不妄呢，持戒清淨，這個清淨人啊，是清淨人，修三摩地，父母育生，不需天眼，自然恭敬十方世界，睹法聞法，親奉聖旨，得大神通，遊十方界，宿命清淨，得無更險，是則名為第二增進，修行漸次。這個是三漸次之中第二種，係呢個持戒清淨嘅人咧，以呢個戒為助行，以呢個定為正行，正坐兼修咧，進入呢個首靈炎王大定，一定可以發生呢個神通。就係我哋現在呢個父母所生嘅血肉之軀啊，都可以得到相似嘅五種神通，唔需要天眼，亦可以睇見十方世界。看見十方世界乜嘢？睇見十方世界裏邊所有諸法喺度説法啊！呢一個係最好噶啦，啊，亦唔需要天耳而能夠聞咗諸法，聞到諸法説法，親自咧係侍奉一切而來嘅聖旨，啊，無需要神足通咧而能夠得到大神通，遊行十方世界。無需要宿命通而能夠知道你前世佢做過啲乜嘢，永遠不墮落呢個惡道，因為不墮落惡道就冇有更險咯。呢個咧係第二種進修啊，增進修行嘅漸次。第三點咧，三漸次第三咧就係為其現業。雲何言業阿能如是清淨持禁戒人心無貪淫外依外樂塵不多留日雲何言業呢海老法師話亦應該話雲何增進為其言業言業即係現在我哋現實生活中所做嘅事業現實生活中所做乜嘢事業啊？ 我哋現在啊，除咗你你計數嘅你計數嚇，你做教師嘅你教師，除咗呢啲事業之外，每個人每日都做嘅係乜嘢事業？你話俾我聽，係乜嘢？六根烹衣六塵，你話你眼睇唔睇色啊？睇，耳聽唔聽聲啊？聽，係嘛？鼻咧聞香。舌咧係上味，身係各足啊！眼耳鼻舌身意罷工啦，唔做啦，休息啦，瞓響張牀啦，都仲響度開工。開工做咩啊？獨頭意識響度，思憶過去，安排未來，好勤力嘅響度開工啊！咁呢個咧就係六根烹營衣呢個六層啊，六層咧。嗱，六層咧係所作業嘅地方嚇，根係現依層咧，一定就起色分別啦嚇。呢、這個依呢個六層景分別好，抑或唔好？咁好嘅就貪咯，唔好嘅就嗔咯。不明白好醜咧，不知因果邪正咧，呢、這個就係痴咯嚇。咁叫做漏日嚇、啊，我哋每一日都係漏日，依啲乜嘢？漏依呢個六根，漏日依呢個六塵嚇。而家咧就話，如果你能夠啊增修呢一個次計啊修定咧，就會對呢個六塵境界咧係不多漏日，唔係完全唔漏日嚇、啊，少啲嚇、啊，少啲。不是永遠停止，咁點解咧？因為佢雜氣未除啊，夢塵嘅功力不深，所以話依呢個六塵境界不多留日哦。而嗰次界清淨嘅人心咧，已經冇呢個貪欲嘅心，所以就能夠依呢個六塵境界不多留日，即係已經控制咗自己嘅行為啦。因不留日，善言自歸，塵既不厭，更無所咬啊！反留前一，六用不行。啊，呢度咧就係講明啊，由呢一個不留日咧，由呢個次界嘅助行啊，就可以咧因界而生定，進入呢個禪定咧，誒修呢個止觀。由呢個子貢加工進行咧，就可以轉呢個六根啊！我哋平時咧六根烹向烹依呢個外嘅六層，所以就有呢個六色咯。而家咧將個六根拉翻轉頭嚇，唔、啊、向外邊嘅境界去烹驗，歸翻本嚟嘅心地。好似前文所講，初以文中入流夢所。念念反攻自性的時候咧，就可以進入自性的言、通、上三種真實的境界。當我哋去觀察呢個問性通真實的時候咧，就可以成就呢個妙車摩托空觀。當我哋能夠修呢個觀啊，觀呢個問性言真實的時候咧。就成就三摩菩提假共。當我哋觀呢個問性上真實嘅時候咧，就可以成就妙禪羅中共。呢、這個咧就係由一心三共觀呢個空假中嘅三共嘅力量，能夠令到我哋咧外係離開呢個六層境界，內咧係看破呢個六根嚇。咁樣咧叫做善言自歸，即係我哋講言通嘅時候咧，係乜嘢啊？前文咧所講咧，以浸善期開網滅生，即係粉控漏根嘅境界嚇。咁、啊、咁我哋得到啊呢一、這個六根係。唔烹營依呢個六層咧，就叫做反 漏，粉漏咧就前一係咩意思咧？嘅內心咧自自然然好清淨，再冇妄想分別啊。到呢一個時候咧，能聞嘅色啊，同埋所聞嘅塵都盡啦。咁啊，回復一個真心，咁呢個叫做六用不行啊。六種分別色心嘅作用已經停止佢嘅作用啦，叫做聞所聞盡。聞所聞盡，能聞嘅根、所聞嘅塵都斷除咗，亦即係前面經文所講，雖得六消，猶未忘一，即係能聞所聞，能聞嘅根同埋所聞嘅塵都盡咗。但是还有一个觉字在这里，所以呢叫做是虽得落消又未忘一，这种境界下十方国土啊，久然清净，譬如琉璃内然明热，身心肺然妙然平等，获大安忍，一切而来默然静妙，皆然其中。即是说当我们修这个一心三观，入漏妄所，所入寂静，动静而上，了然不生，进一步呢是就疑是渐增，闻所闻尽。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如果欲果能够进一步尽闻不至的时候，即是十方国土、十方世界久然清净，根结都除了，这个就是内空。十方国土久然清净是外空，内外俱空呢就等于什么？等于这个净琉璃、譬如这个琉璃，琉璃呢，这个琉璃即是这个大的水晶盘啊，里面呢挂一个很明的宝玉在这里，咁咧，里边光明，外边透彻，咁整个世界咧都系好清净、好圆满嘅。咁呢一个到呢一个境界咧，就可以得到妙然平等吓、妙然平等系咩咧？即系话宝仪就譬如我哋身心心境一意啊，内外透彻，即系前边呢、这个耳目圆通所讲。各所各空的境界，各所各空的境界，能各的各字和所各的我法而执都空了、这个时候呢就是尽了我法而执、明白了呢、这个幻化的色身就是法身，无明的实性就是法性。那这个时候、突然间望却我哋嘅内嘅身心、外嘅气界，咁就喺个定里边咧得到身心肺炎。得到身心肺炎咧，进一步咧系得到妙然平等、获大安忍啦。乜嘢叫做妙然平等咧？咁三共一心三共，为是一心叫做妙，空假中为是一心叫做妙。一心咧係具足空假中三共咧，叫做圓啊！即係話，當我哋修行啊，能夠以呢個此覺智觀於呢個本覺理啊，明白咗眾生嘅法性同埋佛所證嘅道理係無二無別、平等平等。呢、这、一個時候咧，即係修耳目圓通裏邊所講覺。空觉极然，空所空灭，这个就是灭了行音的境界。在个定里面身心得到发现，就可以觉悟到这个妙然平等的道理，觉到这种道理就得到得大安忍。这个时候不会再有烦恼来骚扰我们，再不会有魔鬼来骚扰我们，所以得到很安忍、很快乐。一切而来啊，默然静妙，皆然其中。这个是经文来的。默然是什么呢？ 是解脱得。默证是乜嘢咧？系波耶得。默妙是乜嘢？系发生得。即是说诸法如来所证的三德备众，亦即是我哋众生本嚟具足的太上扬三谛。我哋一向迷而不知嘅，所以就变成众生咯。而家因为修呢个首令阎王大定，凭呢个一心三供的力量，看破了心中的无明烦恼，所以呢本具的心德就可以显现了。这个叫做皆现其中，即是前文所说的生灭灭已，寂灭现前，是什么境界？是二乘圣人所证的涅槃境界，亦即是白色显现了，大白色显现了。这个色音、受音、想音、行音都滅除了，这个色音显现的境界。这种境界又怎样啊？是趁就不会再烹饪这些六根，不会再烹饪这个六层，六层呢就不会再来牵引我们的六根，所以呢趁既不厌，根无所咬了。趁这段经文呢讲到趁既不厌，根无所咬呢，就是破色音。粉漏前一六用不行是破受音，十方国土九然清净咧系破呢个想音，生心肺炎妙炎平等系中呢个行音，一切而来默炎妙正妙皆现其中，就系、是、色音显现嘅境界，即系下文所讲行音已尽，在色音中啊涅依涅槃天得大明悟。二乘人所证的涅槃的境界。咁现觉经里面会有话，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依中显现，而镜中显像，镜里面所显现的像见到，攞唔攞得到啊？可见不可即，即是话修行修到呢一个境界啊，已经证咗小乘涅槃嘅境界咧，对呢个法性咧系好似见到啫，未系真系见到嘅，就系呢种境界，即系呢个色音显现啦，但系未曾证到呢一个法性，未曾真真实实掂到呢个法性，只是见到法性的影像啫。咁呢一种境界叫做咩境界？就是获得无生法忍的境界。